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明月清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。 一个是明面上的东宫谋主，一个是西戎王子背后的智囊，耳目通明，这京中一点风吹草动都瞒不过他们，所以有些话连说也不必说。就连荣浩今天来这里，究竟有几分是真的醉得不省人事，又有几分是想趁机示好，因为赫连可以牵制呼里舍那个狂热的主战派，他们彼此都清楚。正因为清楚，所以不说。就像他不会告诉严君玉，敖纪的调令也有他的一份功劳。实际上，把敖纪送去北疆，是经过太子的首肯，他的谋划和云兰的攻心，三者缺一不可。东宫上下全都牵涉其中。东宫伴读文治武功，他是从文的那个。然而做学问和玩弄权谋是全然相反的事。学问总有答案，而权谋没有。他们都是身处迷雾中的人，脚下是沼泽，身边是荆棘，在黑暗中撕咬着，没有对错，只有输赢。他与权谋场外的人已是两类人，否则他不会在这里。这京城熙熙攘攘，他却无人可轻谈，只能趁醉跑到这西戎人的院子里来。其实应该说的，荣浩知道赫连听得懂，而且赫连喜欢他，这样的事情只会让他心软。等到日后剑拔弩张，这份心软就会变得极为值钱。但他什么也没说，只是像个醉汉一样看着赫连的眼睛笑道。 其实我喝这么多酒，只是想安静地睡一觉罢了。 严君玉刚到上林苑，就看见了用来围挡的锦帐。上林苑是大周太宗皇帝取汉朝上林苑的典故，在皇宫的南面围了一座宫苑，大小不过数十里，平常常在这处游玩打猎。后来的皇帝渐渐文弱起来，这地方成了羽林卫驻扎的地方，只在宫中贵人一时兴起时用一下。但是若论骑马，宫中没有比这更好的地方。以前敖纪和雨嫣然就带他来这里骑过马，有次也是锦帐拦路，严君玉吓了一跳，以为有贵人在场，拨转马头要回去，被雨嫣然狠狠嘲笑了。 傻子，这宫中除了皇上还有谁比殿下尊贵？只有别人让我们，哪有我们让别人的？ 等到进去一看，原来是敦亲王在游湖，听说是东宫车驾，连忙避让，还要告罪。雨嫣然连忙过去和他说笑了一阵才算了。后来他还笑严君玉： 阿老三，你可得好好教教小严了，他以后这样见人就让，丢的可是咱们东宫的面子。 现在人事交汇了，敖纪也走了，严君玉不觉又伤心起来，策马就进了上林苑。他怕又有什么亲王来告罪，一路避着人走。上林苑是围湖而建，湖四周都是林荫道，落了一地叶子，最适合跑马的。他跑了半圈，远远看见前面锦帐围着个彩棚，下面还有许多车马随从，还有宫娥侍女，阵仗很大。有人远远看见他过来，顿时大声呵斥： 大胆，贵人在此，谁敢冲撞？ 严君玉单身一人，却也不怕，只勒住了马。 玉，我是东宫的人。 那人却像没听清，只管驱赶他。双方正对峙，只见人群中走出一个纤细身影，声音却骄横： 管他是谁，打出去就行了。 这声音十分熟悉，严君玉还来不及想起是谁，只听见身后马蹄声响，一匹通体雪白的胡马风驰电掣一般已经冲到近前。马上的青年也是一身白色胡服奇装，干净利落，面容如玉，戴了个金冠，俊美无愁，让人惊为天人。严君玉见过的人没有能够相比，几乎与太子比肩。严君玉看得正了，连避让也忘了。那人正策马疾驰，也没有想到会突然冒出来一个人挡在路中央，大惊之下竟然还记得勒马。 啊，骑术也了得，竟然硬生生将胡马勒到一边。严君玉的马也通人性，不等他指挥，自顾自往旁边一跃，两相擦肩而过，有惊无险。 殿下， 殿下！ 后面惊呼声一片，其中以叶玲珑的声音最大，吓得脸都白了，连忙冲上来，和几个羽林卫一起攀住了那雪白胡马的辔头。严君玉这才回过神来，只见那胡马上的青年面不改色，朝他笑了笑，眉目如画，原来正是穿了男子旗装的太子妃殿下，他还以为是。叶玲珑气得大骂： 好你个严君玉，傻站在路中间，差点撞了我姐姐，早知道上次就不救你了。 玲珑。 太子妃皱眉，叶玲珑虽然跋扈，却也怕他，只瞪了严君玉一眼，就让到一边去了。严君玉连忙下马来，规规矩矩朝他行礼： 繁文缛节就不必了，今天我也是一时兴起，所以来得仓促，占了上林苑，害小严没地方骑马了。 太子妃笑得温柔，严君玉老实答道： 没有，我本来也不会骑。 我也不过是骑着玩玩罢了，天还早着，小严要不要骑着马一起游湖？ 他见严君玉踌躇，以为他是害羞。 玲珑也一起来吧，省得你天天待在宫里闲出懒筋来了。 叶玲珑哼了一声，也牵出一匹桃花马来。他骑马的技术比严君玉还差，偏偏还要嫌弃严君玉，一面走还一面要别严君玉的马头。严君玉骑的汗血宝马气性大，急得要咬他，他就骂： 真是傻人配傻马，再凶就把你拉出去扇了。 他这话说得粗野，太子妃听了只啧了一声，他缩缩头，又朝严君玉做了个鬼脸。太子妃放慢了速度，只领先严君玉一个马头，侧身看了看严君玉的马，低声道： 这是从西戎营的那匹马？ 是的。 严君玉老实答道。太子妃没提敖记的名字反而更好，免得听了伤心。湖边秋色已深，一株株参天大树遮天蔽日，落下各色落叶，越往深处走越觉得暮色侵人。严君玉忍不住回头看，那锦帐彩棚已经看不见了，怪不得太子妃要来这里骑马，这地方不像是在宫中，几乎给人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，让人不自觉放松下来，信马由缰，就忘却了心里的烦心事儿。严君玉也不自觉地舒了口长气，太子妃笑了起来： 小严也觉得这地方好。 她生得极美，又穿了男子的旗装，比平时更显得让人亲近。严君玉也不由得点了点头，太子妃笑了笑，收回眼睛看向远处： 这是太宗皇帝晚年养静之处，我心烦的时候也常来这里，不过不是为了这里清幽。 那是为什么？ 太子妃没有立刻回答，而是道： 我小时候读书，常在家中旧书房翻找古书，有次翻出一叠书信，是太宗年轻时和先祖的往来书信。太宗一生征战南北，先祖坐镇后方，太宗每到一处就写回书信来。如今大周的千里江山都是太宗皇帝在马背上一步步打下来的。 他看向远处，眼神温柔： 这样雄才大略的君王，晚年却不得不困于一座小小宫殿之内，如蛟龙困浅池。我们看着上林苑幽静，在太宗眼中也许不过是一座稍大一点的牢笼吧。 严君玉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，为他这话中的格局和他胸中的丘壑。太子也曾说过这相似的话，是在最后。他笑着说： 小严，我好像个囚徒啊。 那时严君玉不懂，后来渐渐懂了，却不及他这番话说得通透。如果他懂太子比自己还懂，那为什么萧景琰不愿意把心给他呢？ 你也觉得自己像个囚徒吗？ 严君玉忍不住低声问他。太子妃笑着摇摇头，他看着严君玉的眼神无比温柔： 我与囚徒不同， 我是自己选的。 有什么东西在严君玉心中呼之欲出，只是仍隔着隐隐的一层窗户纸，然后一瞬间豁然开朗，原来是他。云兰笑着说的“冲冠一怒为红颜”，熬记沉寂着许多年的理由和太子的嫌隙，还有那天与嫣然不过说了句“贵族小姐中也有人没骨气，不能一诺千金”，熬记就约他去教场，把他腿都打瘸了。这世上还有哪位小姐比他更高贵的呢？ 小妍以后不管有什么事都可以来找我。刚好我今天还有个礼物要送给小妍，今晚子时三刻在宫中。 他笑着告诉严君玉，严君玉忽然打断了他的话：“ 我不要你的礼物。” 他的眼神一瞬间变得很凶，玲珑觉得有点像是被侵犯了领地的小野兽，又或是虚张声势的小狼。如果那是一窝三只小狼，最大的那只想要保护两只小的的话，眼神就和他现在是一样的。他看着太子妃的样子，像是太子妃是什么不可原谅的仇敌，或者故意打碎了他心爱东西的坏人。 你干嘛那么凶？又不是我们要帮你，是敖季临走之前托付我们的。 玲珑也吓到了，所以更要凶他。 你再这样，下次被精卫抓走了，我们就不救你了。 他仍瞪着太子妃。 我才不要你救，我死了都不要你救。撤。 严君玉撂下这句狠话，像是再也不想看见他一样，狠狠抽了他的马一鞭子，驾着马一转身就跑远了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